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课程，帮助我们明白如何读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因为人能够读得懂，绝非理所当然的，而是需要你的帮助。特别是今天帮助我们看到你的儿子他自己如何读圣经，因为他理当成为我们的榜样，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应该特别效法他。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今天是第一章，我觉得这本书很精彩，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就是首先着重以基督为中心，非常具体的以基督为中心。第一章就特别是讨论主耶稣他自己如何读圣经，为什么基督耶稣是读圣经、读懂圣经的关键，为什么是他？可以从很多的层次来看，因为圣经他自己说，上帝在这末世定义要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晓谕我们。OK，所以如果你要读懂他的话语，就是圣经，你就必须借着他。圣经是他的话语，为他写的，也是他写的。OK。耶稣他自己怎么看圣经？我们今天会看到他，圣经对他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圣经也提供他一个自我认识的基础。对他来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他也有一种 double agency 双重作者的看待圣经作者的态度，其实就是提摩太。后书3:16，那节经文，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句话本身就有这个 double agency 双重作者的概念。等一下我们会讨论更多。我们也留意这本书的作者，他在他的圣经论有一些诉诸不见的成名，但是 implicit 隐含。一定有的神学基础，他的三一论和他的基督论，我们也留意作者他自己是如何引用圣经。在心服的所有的课程，其中一个我要你们学习的就是学习如何做 close reading，仔细的读一个文本，不是读你自己想要读的，已经不是读进去，而是从文本里面读出来。Okay， 这个是需要训练的，因为我发现，我不知道是因为台湾的教育，还是就是没有文科的教育，很难，一般人很难就是真的做这种 close reading， 先试图读懂这篇文章，这个人写的话，这个经文到底在写什么，因为总是已经读进去自己的，而且是不自觉的，前设立场，OK，好，第一段，我先问一下，大家有读这个2个礼拜前的课文吗？就中文的翻译，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在读的时候都应该把它这样印出来，然后。就是有问题的，就在旁边做个记号。然后我估计了每一堂课大概顺利的话，就是一段课文我给你们的讨论。有的时候可能会要花2个时段的时间，但是就是一个好的机会。如果你读到课文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应该都可以提出来。没有吗？关于翻译或者文本本身，我敢不敢问大家有谁读过吗？可以举手吗？有人敢举手吗？一个，一位。Well, actually, you know, 其实 我在这堂课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了，如果你们不花时间读，其实我们上课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阿咪，我们可以早点来，就喝咖啡，大家聊天都可以。Why？ 阿咪，为什么我需要花时间在这里？No, I'm serious. 或者你们可以找另外一个牧师，就是他不需要教 ，right? 就哈拉就好了，这样好不好？明年我们开会员大会，大家可以投票。阿明，你们已经按照你们自己的行为在投票了，不是吗 ？I'm serious. I'm talking to you.这都录音下来，这都会公开的。OK， 所以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大家都完全没有问题，那还是就是我就是照单就这样念。对不起，请你讲大声一点。 就是后面有一个耶稣认定圣经为上帝的话语，然后第一句，他后面搭配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0:34-36。 嗯。 然后里面有一句，那些承受上帝道的人尚且称为神，是什么意思？ 哦、oh, ，OK， 这个。我们先按照次序好不好？那个到那边。OK， 这边先讲说，我们手中有这本圣经不是理所当然的事。Why？ 今天讲到也会讲到这个概念，上帝拯救人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读那个洪水的故事，其实你们都太快读过去了，好像一个神话，一个故事，很稀奇的故事。有一家人留下来 ，Why？ 上帝干脆毁灭所有的人，不是很好吗？他干嘛花100年的时间叫一个人，叫那个人打造方舟？同样的，上帝干嘛给我们这本圣经 ？Does he need to？ 他需要吗？你们需要来上这堂课吗？你们需要来敬拜上帝吗？没有人逼你们，没有人逼我们，不需要，没有人逼你学习，没有人逼你要读书，上帝没有逼你要读他的话语，但是上帝基于作者他用的一个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三一论的概念，你们可能没有读出来。他这句话讲说，上帝在他永恒的位格相交之中，本来就是赐予自我 self-giving， 沟通自我，这是中文的翻译，或者传递自我，英文是 communication， self-communicating。 正因为他是这样， OK， 如果他是赐予自我，赐予自我的意思，他这个的意思就是他把自己给了自己。等一下我们再解释这什么意思。就表示他根本不需要有个给予的对象，他也不需要有个启示的对象，换句话说他不需要有一个爱的对象。这个是很深奥的三一论，很精彩的三一论， 你很少会看到有这样子的圣经论的作者会引述这么传统古典精彩的三一论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自我 communicate 的上帝，正因为他是三一上帝。 OK， 所以神学家尤其是正统的神学家，正统的改革中神学家，从来不会回避说三一上帝的内在运作。再提醒一次，上次有讲到内在运作是讲三一上帝的什么？内在的关系，唯一的内在工作就是这个。内在的关系是什么？父生出子，父和子发出或呼出圣灵。简单的来说，这样子的 intra operation 内在的工作，总是关乎一种不可言喻的本质传递 communication of essence。这个在现代的三一论，有些人听不懂，不知道为什么背后会这样子论述，所以他们就否定这个概念，否定 communication of essence。 但是你去读 Torrentine， 你去读甚至 Calvin， 你去读几乎所有的正统的改革中正统的神学家，讲到三位一体的内在工作，都会讲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我们不知道永恒的出生到底是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确实是如此。父在永恒中生出他的独生爱子，我们不知道发出那个到底是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由父所发出，圣灵是由子所发出。 OK， 那这个出生和发出，不论到底是什么，我们人不知道，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总是关乎某一种不可言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学者讲不可言喻的本质传递 communication of essence。 他们讲这个不是没有圣经的基础。什么圣经的基础？你可以想到哪一节经文？你也许不记得，但是大概是在讲什么？ 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父创造，然后借由子化，然后圣灵 hovering， 渊面之上。 OK。那个是那个创造，我们会说那是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并不是他的内在运行或者运作。讲到 communication of essence，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也许以后你们去读神学院，甚至在改革中神学院，你可能会听到一些神学家否认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多花一点时间。我跟你保证，在全台湾的教会里面，只有这个教会会讲这个，只有这个教会牧师会教你们这个。我可以几乎可以保证，因为没有其他的人懂，没有其他人花时间真的去读正统改革中他们怎么论述三一论。 Communication of Essence 最主要的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5章26节，请你们翻开那一节，有人可以帮我们念出来吗？OK， 先停下来。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这节经文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耶和华上帝他自我启示的旧约的，我给你们暗示，出埃及记的一节经文。哪一节经文？我是自有拥有的上帝，他在自己里面有生命，也就表示说上帝的生命不是来自另外一位，不是从其他地方来，是他 Ase 来自于自己。神学的概念叫做 Aseity， 自存性，自有拥有的上帝。OK， 好，下一节。啊，下一个，上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endow、赐予、给予、传递他儿子一种另外一种生命吗 ？Derived 生命不是，赐给的生命也是他自己拥有的生命。你仔细想这个 ，it should just， 你应该就会让你觉得，哇，天哪，哇，哇，哇！可是约翰福音，如果你仔细读，到处都是这种经文，然后就是，哇，他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儿子的生命是父传递给儿子的，但是这个生命也是什么？他自己拥有的。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不是人发明的。这逼使我们说三一上帝的这种运作，上帝如何生出他的儿子，给他的儿子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却是什么？自己拥有的，出于自己的。所以就此来说，神学家会说儿子也是 autotheos， 就本质来说自由的上帝。但是就他的位格来说，则不是自由的上帝，位格是传递给他的。但是在这个生出之中，因为位格是关乎生出来，父生出子，父是位格，子是位格，在这个生出之中有一种，因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不可言喻的本质上的传递。OK， 我知道这个，但是我试图用最简单的方式，我们不要用，就是这样子，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因此作者在这里讲说，正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在他本身之内就有这种传递的，把自己给予的，父给予子，子和父都给予圣灵的传递的这种，这就是我们上帝的本质。因此当他在对外传递或对外启示的时候，这是他的本质的最真实的，你可以说是丰盛溢出来的 extravagant 对外的发出。他不需要对外发出，他不像一个很寂寞的人要找到一个谈话的对象，所以他创造了世人与世人谈话。他不像一个满满是爱可是没有爱的对象的那个花痴，需要创造世界好让他有个爱对象。他根本不需要，因为他已经出于自己，完完全全他是爱，也有爱的对象，而且那爱的对象是最丰盛的，在这个运作之中是最丰盛的、最完美的、最全备的，我们无可言喻也无法想象的这样子的运作。所以作者说 No， 他根本就不需要向我们做任何事情，不需要创造世界，不需要对我们启示自己，不需要爱我们，但是他选择爱我们，他选择向我们启示自己。因此我们如果理解这一点，我们怎么可能不读他的话语？我们怎么可能不爱这样的上帝？You see， 正统的三一论，那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不是只是所谓的希腊哲学。而且正统三一论，你看神学家都是有经文的基础，这好的三一论只是帮助我们如何好好的读圣经，以至于让我们更爱我们的上帝，认知他是如何的爱我们，就这样子而已。 This is why you need to have good theology。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神学要更好，你们的神学不好，你们就爱上帝爱的就不够好，就这样。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 exercise， 一个操练。所以他说他在永恒的位格的相交，他的 relationship 或者那个运作之中，本来就是赐予自我、给予自我、沟通或者传递自我的。这个就是上帝向我们传递他自己， 启示他自己的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基础，你可以说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出于爱。你从来没有想到圣经论可以这样子讲。而父上帝主要就是透过他的儿子与我们建立关系，这是极为相宜的事。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他用的那个字英文是 fitting， 合宜的。这个概念也很重要，尤其在三一论，尤其在讲道成肉身的时候。 Why？ 为什么是第二位格道成肉身？你会说只有他能够取一个肉身吗？ No， 父也可以，圣灵也可以，但为什么是第二位格？神学家按照圣经的启示，其实你会注意说得很保守，因为这是相宜的、合宜的 fitting。神学家有时候甚至会把这个字用做成一个名词 fitness， 这是一个合宜的事。为什么合宜呢？因为他是第二位格，这样讲没有讲很多，除非你知道第二位格是居于第一位格和第三位格的中间。我们明白耶稣是中保，他是拯救我们的中保，但是我们很少思想他是启示我们的中保。没有他，我们就没有神学。作者在这里讲到，因为父利益就是要借着他，你可以再回到那个 communication 传递的概念。三一位格的传递之中，你可以说子是位于中间的地位， right？ 所以如果父上帝首要是透过他的儿子，定义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与我们建立关系，这是借着他对我们说话，这是极为 fitting， 极为相宜的事。OK， 所以我们看耶稣，他不只是拯救我们的基础，他更是我们效法的模式。所以我们看他。看他怎么样待人处事，这是我们做人处事的模式。我们看他怎么样读圣经，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榜样。OK， 所以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他说了什么话，这些就理当成为我们怎么读圣经，我们的圣经论的最中心的轴杆。OK， 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 fitness， 我略过很多，但是他在这边有一段，在第一页的最后一段，你们的课文里面，如果你们有读的课有待课文。约翰说只有谁能够将父表明出来，只有子。约翰福音1:18原文的好的抄本，你去看现在正式的希腊文的抄本，中文都是翻译唯有在父怀中或父身边，那怀中可以在身边的独生爱子，那几乎是标准翻译，甚至你会背。但希腊文的原文是 Monogenes Theos， 有人会翻译成独一的上帝。 No， Monogenes 就是独生的， Genes 那个希腊文的字，我觉得真的不要太牵强，因为不要有些人他要否认这种，因为搞不懂为什么什么是永恒出生，没有办法全然解释，所以他们就否认圣经里面有这种永恒出生的概念，因此就否认这个希腊字 monogenes， 就说那个不是永独生的意思，就是独一。所以你们中文的版本甚至可以看出来， 有些版本会说在这段经文里面会翻译唯有在父怀中的独一上帝，或者就是独一爱子，甚至不会翻译成独生爱子。 No， 我觉得你去看约翰的那个上下文，整本约翰福音，他不只是独一，而且是生出的独生，然后原文1:18，独生上帝，约翰就把它写在里面，啊，这没有多加解释，唯有在父上帝怀中的独生上帝，那个独生的上帝一定是子嘛，那他原文就是独生上帝，唯有他将他表明出来，上帝将上帝表明出来，只有三一论的上帝可以这样子，如此的对外启示自我。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你们听，我觉得很精彩。我希望，我总是希望你们也觉得，至少有一部分觉得，哎，这好像还蛮精彩的。OK， 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一定是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或者保罗的哥罗西书的2，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你要看到上帝，你看到基督，看到子，就看到上帝。现在是凭着信心，将来是凭着眼见，这个原则我完全同意约翰文，就在永恒之中，在得荣耀之中不会改变。我们不会直接凭着眼见直接看到上帝的本质，但是上帝荣耀的本质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将来也是如此。或者希伯来书作者，上帝定义要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1:2，第三节就说为什么，因为他是什么，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本体的真相。这节经文我们在希伯来书查经的时候有讲很多，可以回去参考。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OK， 对我们的主来说，他自己的信仰和他自己的 godliness， 他自己的敬虔都是有依有据的，就是凭着经文怎么说。哎，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旷野里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要他不要受苦就可以得荣耀，一次又一次，经文怎么说？经文怎么说？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啊，变成饼。你已经饿肚子，禁食祷告40天了。哎呀，耶，我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等等，所以我们心腹的座右铭也是，凡事要有神学基础。神学基础不外乎就是在圣经里面怎么说。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你知道绝对不是引用，没有上文下文引用某一段经文， right， 而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引用经文。我们的主耶稣他说经文怎么说，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吗？经文怎么说，一次又一次他对法利赛人对文士说，这些应该最熟悉经文的老师们，他一次又一次，你们没有读过吗？经文怎么说，因为他读过，他知道经文怎么说，他的诠释才是真实的诠释经文的方式。所以对耶稣而言，作者说，所有关于信仰和 一个近前的门徒的身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都应该由上帝的话语来定夺，不是凭感觉，而是按照上帝的话语。 OK， 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和效法的态度。作者他引用的例子也是我们熟悉的，在那个律法师跟耶稣的对话，关于最大的诫命，你要全心全力全意爱上帝和爱邻舍，爱人如己。律法师明白，他知道他自己提说这个答案，这就是律法的核心。然后耶稣接下来讲说，跟他解释说 OK， 什么是爱人如己，这个就突破律法师对爱人如己的理解，冲击的理解。因为律法师没有想到说撒玛利亚人是爱人如己，他应该要效法那个撒玛利亚人爱人如己的榜样， right？所以耶稣他用，他是按照上帝的话语，然后他延伸出发出应用，这个应用不是某种生活智慧，但是是非常实用的，将上帝的话语告诉你如何实践在你的生命之中，不是抽象的属灵口号，要爱人如己，要爱邻舍如己，最实用最实用的。 OK，OK， 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对我们主耶稣来说，他的信仰和他的近前的生命就是如何处事为人好了，都必须是基于圣经。 OK， 基于特别是他的旧约的圣经。那么下一个段落，圣经是他自我认识与他对自己的侍奉或他的使命的提供，他自我认识和他侍奉的基础。OK， 他总是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见证自己的身份，来解释他自己做的事。OK， 他在这个段落第二段，他说从耶稣侍奉的一开始，他就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视为圣经应许的成全或者应验。他做的事在经文中都已经有先预告了，而在他身上成全了或应验了。但他作者在这里说，这不是这种应验，不是福音书作者自己添加的注释，也不是后来使徒们的诠释。 OK， 不是后来，不是主耶稣之后的门徒们使徒们说，哦，你看经文说主耶稣，是主耶稣他自己说，你看经文怎么样说我。 OK，因此我们读耶稣的话语，你总是听得出来，他话语就是总是有旧约经文的，总是在引用旧约的经文。或许我们读的不熟悉，听不出来或读不出来他引用旧约经文，但是你仔细去看，他总是在引用旧约的经文。所以当耶稣在引用旧约的经文来佐证或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不是某一种就是附带的佐证，你看经文是这么说， 而是经文本身就有其必要性。经文怎么说？因为经文在耶稣的眼中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经文说的必要成就。Okay. 作者引用的例子在这里是摩西在旷野举起蛇来。我们应该觉得一直要到那天晚上他和尼哥底母的对话，犹太人的拉比和老师从来没有想到摩西打造的那条在旷野里举起来那条铜蛇指向的就是他，就是基督，而且那个举起来是指着那个要来的基督要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但是耶稣引用旧约，然后透过他来诠释旧约，教导尼哥底母，你这位犹太人老师，你难道不懂吗？那个蛇就是指向我，有谁会想到这个？但是在这里就是作者他不是只是随便引用了一个，哦，刚好有一个被举起来，然后以色列人看到蛇他们就得到医治了，所以，哦，这个应该是，这个是指向我。耶稣的口气是说，原来就是这样子，而且这件事必定要成就，而且要应验在我身上。你没有读出来吗？尼哥底母，你这做犹太人的老师，你怎么不懂这件事？要不然上帝可以用这么多的方式拯救以色列，或者医好那些以色列人的病。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式？当然就是因为我要被举起来。主耶稣在设立主的晚餐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整个的晚餐设立的他的话，他的 words of institution， 他的整个的动作，拨饼的动作，就算门徒们当时也许他们心上想太多事情，压力太大，很累，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之后他们想起来就知道，全部都是有旧约的依据。献祭大祭司，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流血。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的赦免，等等等等等等。OK， 所以在我们才讲过的，大概前两个月才结束的《路加福音》，讲到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他们那两个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在谈论的是什么事？就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嘛。然后耶稣忽然出现，然后他们甚至问耶稣，这些在耶路发生的事，你难道不知道吗？所以这两个门徒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耶稣为什么叫他们叫愚昧的人？因为他们形容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发生事情有错误吗？好像不是，他们似乎很忠实的描述了在他们老师身上所发生事。我们本来寄望这个人，但如今他居然被处死了。愚昧的人，你们讨论这些事，但是你们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以上帝的话语为基础为架构来看这些必要发生的事。也就是说，耶稣其实在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平时受教，如果你们读懂圣经，我就不需要在这里出现陪你们走这段路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耶稣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些事情 你们太愚昧，你们太懒了，你们太不受教了，因为圣经中早就已经说这是必要发生的事。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这样受害又这样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为什么是应当的？应当什么？因为圣经如此说。如果你们真的读懂圣经，然后耶稣就花时间将经文中关于他的事都跟这些门徒们讲明白。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觉得这本书它虽然很短，很好的是我认为啦，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想起耶稣他自己说，你们读圣经以为其中有生命。 Yes， 你为什么读圣经？因为其中有生命。然后他说什么？因为这经文所写的就是关于我。 So I mean it's like 我最近读经没有很好，我一个礼拜可能读三次哦。然后我听到你们讲，我一个哇三次不错，努力继续加油。然后我心里其实想的是 ，what 三次？你不要生命吗？你不是基督徒吗？他不是你的主吗？我们讲到不是讲你们信得太迟钝，因为你们没有读圣经。这岂不应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读圣经，因为其中有生命。不读圣经，你就找不到生命。其中有基督，他自己是如何看圣经？不是应该激励我们更忠实的读圣经吗 ？I don't know。阿弥，我可以说这个，我可以唠叨你们，但是最终是不是圣灵在你们心中工作？OK， 差不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求你们好不好？读这个，我都已经两个礼拜先给你们了。而且你就算读过一次，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一两个礼拜时间，你可以找出半个小时。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我读过的时候，唯一卡住的就是最一刚开始那个基础，永恒位格相交中本是次于自我沟通自我，就是次于自我沟通自我。哎，所以就是。虽然你所解释以前听过，但是在看到这个字跟那个内容神学的基础还是连不起来。我对我来讲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样。 那今天解释你可以理解。 啊、就整个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听，就是这个东西就会越来越那个架构吧，就会越来越成为生命的基础。就真的就是从天上来的东西，然后。对我来讲，就是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听，然后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在灵魂里比较深刻。不然的话，那初看这些字，哇，我还是没有能力把它连起。 Yeah， 因为它是这本小册子，所以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像这个赐予自我沟通自我，你受过三一论训，你就马上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或者还不熟悉，你也许需要有一些。解释就帮助你看到哦，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一个 key sentence。你一旦解通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说上帝向我们启示自己，不外乎是他本质或他属性的属性是完全一致的，他本质的外在的表现。OK， 好。 好吧，志恒，你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对，你带我们。 好，我们起立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之夜主有主日学这个课程，透过牧师的带领和教导，让我们更明白如何来读懂圣经。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更常的来思想你的话语，默想你的话语，因为唯有你的话语是道路、真理、生命，能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也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待会儿的主日聚会，甚至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之名祈求， 阿们。